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，让戏剧帮您实现；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，让戏剧为您上演；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，让戏剧给您带来；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，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。听舞台上的故事，体会戏剧中的人生。欢迎进入戏剧空间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主持人小英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的，根据方军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话剧《我认识的鬼子兵》的上半部分。尽管反法西斯战争是20世纪发生过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，但在世纪之交的今天，创作者们把这部作品搬上舞台，意在使人们牢牢记住半个世纪前发生的这场战争，勿忘国耻，永远不允许灭绝人性的历史悲剧重演。这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，同时作品展示了一个人们共同的愿望和属于人类共同的主题——和平。这部话剧的编剧是欧阳一冰，导演汪尊熙，剧中王军是由松平扮演，小林勇是由雷克生扮演，山下由丁孝义扮演，平田太太由吴宇娟扮演，铃木由宋毅扮演，山田由赵德成扮演，野崎由王英扮演，野崎由美子由江建慧扮演。 1991年的初春，我乘坐中国民航班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，开始了整整6年的留学生涯。 战伤者起平和，大叔，你们是退伍老兵吗？大叔，你们参加过侵华战争？ 这样提问很没有礼貌。 小林勇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 马萨，你又不是刚到日本，还这么大好奇心，接着上。 你们真是当年的鬼子兵。 先生，先生，对不起，那边有一个大叔摔倒了，我一个人搬不动他，请帮帮忙吧。 不行，我这外卖送晚了，老板要发火的，你给消防署打电话。 我给消防署打过电话了，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呢，拜托你了。 那好，去看看。 谢谢。 如果有人在东京的街头拉着一个日本的老头问他是否打过中国，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的答复。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旧军人依然活着。 各位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请大家喝酒，随便喝， 随便喝。 生日快乐！ 生日快乐，平田太太。 平田太太，我祝你永远年轻漂亮。 永远年轻漂亮。 二 20年前，我跟山口百惠同学的时候，我们俩都是校花，长得也差不多。大伙儿总是把我跟山口百惠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楚。记得有一天啊， 刚才你说什么？你跟山口百惠分不清楚？ 嗨， 就你？ 爱信不信。记得有一天啊，有一个小报的记者硬把我当成了山口百惠，他呀追在我的屁股后面，非要采访我。 你的清酒挺有味儿的，再来一杯。 好， 哎，我说老板娘，音乐的节奏太慢了，来个快节奏的啊！ 对，来个快点的。 平田太太，你那个中国留学生呢？ 他去送外卖，还没有回来。 哦，他在你这儿干的时间可是不短了。 是啊，他干得不错。哦，自从他到了店里以后啊，订外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 嗯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 看上他了又怎么样啊，小林先生啊。王军人长得挺帅，也挺机灵的。 好啊，勾引上中国留学生了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对他特别关照。哎，他每天晚上是不是都住在这？哎呀，反正他丈夫也把他甩了，孤男寡女正合适。哎， 爸爸， 小林先生，您眼红了， 跟中国人不好，不如跟我。 老驴还想吃嫩草，只怕你早就力不从心了吧。 说 好 请坐。往事时光边缘。 野西君，今天又不是8月15，你怎么这身打扮啊？ 60年前的今天，我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参加天皇的圣战，保我们日本国在海外的领土满洲国。每年的今天，我都要去靖国神社参拜。我们长野大队有一半弟兄的灵魂都在那里，他们是真正的武士。 大叔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请您喝一杯。谢谢。 可惜呀，你们没能赶上圣战那个年代呀。 英雄应当死在战场上。 王教当空万言。 他是不是有病啊？ 别瞎说，喝酒喝酒喝酒。 喝酒。主席，是北堡酒馆。中华面条没有送到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嗨，马上，谢谢您的关照。谢谢。 等晚，你这。 嗨，莫索席，是美宝酒馆，爸爸饭没有送到，做好了，早就做好了，送外卖的还没有回来，嗨，马上，谢谢您的关照，谢谢。 大叔，你先坐好。 中国人八个，王军， 平田太太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我说中国人太懒。王立先生的中华面条，龟田先生的八宝饭，你怎么还没有给送去？ 你可以骂我，请别骂中国人。 我就是骂你呀。你以为这么大个东京，就你一个人有驾驶执照吗？你要是再出错，我就炒了你。 老板，对不起，请不要怪这个中国人，是我让他救这个大叔，才耽误了您的生意的，请您原谅。 喝点水。对不起，明天太太，就让这位大叔在这歇会儿吧。 你从哪儿把他弄来的？ 你别管我是从哪儿来的，我替这个中国人向你道歉了。 是你，爸爸！大叔， 怎么回事？他是你爸爸，那为什么见你就跑呢？ 这不关你的事。 那我就把他追回来。 马斯，你马上把中华面条和八宝饭给客人送去。 你爸爸病成这样，你怎么不管呢？ 要是再多嘴，我可真要炒了你。 平田太太，我没听说在东京你还有个父亲呢。 你就别问了，小林先生。旺子，你快去吧，客人都等急了。 好不容易在日本国学了把雷锋，结果热脸贴着个冷屁股。 旺子，旺子，以后我会告诉你的。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小嫩草。 小林先生，您就别再取笑我了，我烦着呢。对不起，请坐，请喝酒。 请问哪位是小林勇先生？我们听说他在这儿。 我是小林勇， 老前辈向你致敬。 我不认识你们二位啊。 我们是日本国保皇协会的成员，所有老兵协会的成员，我们都要一一找到。 哦，有什么事吗？ 这是东四郎放的狗屁，您看过吧？ 这不是狗屁，这是蚊帐。 怎么不是狗屁？就是狗屁， 没臭味儿。 这种东西怎么能随便发表呢？ 言论出版自由，这是日本的法律。年轻人，现在不是军国主义时代了，现在是民主时代。 东四郎说南京大屠杀确有其事，编造了大日本皇军所谓的屠杀暴行。前辈， 谎话，全日本人都知道这是谎话。你说南京大屠杀是不是谎话？ 我不知道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 对不起，请慢走。 你呢？ 我只知道十个男人有九个半暗恋戴安娜王妃，信吗？ 太太，你说这是谎话吗？ 南京大屠杀那会儿我还没出世呢。 太太，我听说有个中国人在你这儿打工啊。 是啊，他是中国留学生，在我们这儿干了好几年了，这儿的顾客都很喜欢他。 太太，你必须马上把这个人解雇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我不喜欢中国人。 你不喜欢中国人关我什么事啊？让他走。那好啊，请你给我送外卖。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给你打工的，我们现在干这活，老板一天给我们10000块。 所以呀，我还得请他给我干活。 太太，你必须马上把这个人解雇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给你找麻烦的。前辈，请您留步。前辈，我们联络了许多当年大日本皇军的召集兵，联合签字反对东四郎的叛徒言行，请您在这份声明上签上您的名字。 我得回家看看东四郎的这篇文章啊。 所谓南京大屠杀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编造出来的，完全是编造的。 拜托了。哎，你 站住！ 混蛋，你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我是谁？我为大日本帝国出生入死，我负过伤，当过俘虏，我在西伯利亚关了4年，知道吗？ 嗨，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主要都在饭店送外卖挣钱交学费，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了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，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，其中就包括当年的侵华鬼子兵。 请问山下先生在吗？ 山下先生正在给他美国的儿子写信呢。王嫂，你来得挺早。 瞧，葱末、姜末、肉末、料酒、香油我都调好了，面也和好了。我得证明一点，中国人勤奋聪明。 得了，王嫂，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，好男不跟女闹吧，怎么还记仇呢？何必跟我们女人一般见识？ 您是老板，我是打工的，哪敢记您的仇啊？ 凭良心说，我可没把你当成打工的。王嫂，你是个好人。 哎，请问这位山下先生是个大老板还是大学者？ 山下先生既不是大老板也不是大学者，他是咱们店的客户。王嫂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你不用上学，山下先生和我商量好了，决定请你来打工。 谢谢。 山下先生说他看见你送过外卖，你还跟他说过话呢。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老头呢？ 一会儿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王三，最近我心里有好多话想找个人说说。 是你父亲的事儿。 自从那天你把他送到店里，看到他那副人不像人的模样，我心里可难受了。 在我们中国，儿女孝敬父母是一种责任，也是一种美德。 在我们日本也一样啊。我决定去找我的父亲。孟子，哪怕把我的酒馆关掉，我也要找到他。 青年奶奶，开始包车了。 就开始了，山下先生。他来了，山下先生，这位叫王军，中国留学生，北京人，包饺子的好手，保准让您尝到正宗的中国饺子。 感谢您的关照。 麻烦你了，十分感谢。 是您，您就是那个在街上拉手风琴乞讨的老人。 是我，是我。 山下先生，你们很熟啊。 哦，他还给我捐过钱呢。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 我说你们见过面吗？ 哎，请问您家里有擀面杖吗？ 没有。 哟，那怎么擀饺子皮儿啊？ 没关系，啤酒瓶子也行啊。 啤酒瓶子有。哦，有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 对了，我跟市一所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他们答应啊，为我寻找我的父亲。 平田太太，您的包。 王嫂，请你无论如何帮我找到我的父亲，拜托了。 哦，平田太太走了，这个可以吗？ 可以。山下先生，啊，我可以开始了吗？ 哦哦不，既然平田太太走了，我们先聊会天。 嗯， 我有几十年没有和中国人聊天了。 您不是让我来包饺子的吗？ 啊，哦，恭请我照做。我们还是聊天，我就是想找人说说话。 那既然聊天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 如果我能回答的，当然。 您这么富有，为什么要到街上去乞讨呢？您的钱不够花了。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钱，我们是担心人们把我们给忘了，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年代给忘了。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存在， 用乞讨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。 哦，在电视里我看到你们北平的老年人经常到这个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、北海公园、什刹海湖边，去练气功、跳交谊舞。他们这也是保持与社会的联系，证明自己的存在呀。 那您对北京很熟悉啊？ 北京 啊， 哦，北平，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。 您第一次走进北京城是1937年，昭和十二年。 哦，对，昭和十，哦，那是很遥远的事了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嗯，你这个饺子馅儿和得很香吗？哈哈哈哈，中国的男人会做饭，不可思议。 您的厨房在哪？ 哦，就在那儿。当初在什刹海附近的胡同里，我吃过北平的饺子。那卖饺子的挑着个担子，哦，那个担子很特别呀，前面是火炉，后面是锅碗，还有各种调料。挑着担子是沿街叫卖呀。 山下先生，山下先生，我试包了两个，请您尝一下。 哦，这么快就好了。哟，哦，绝了，是北平的味道。那个时候，哎，现在北平的小贩还吆喝吗？ 很少了，我还是在老电影里听到过。您听到过呀？ 那悠扬的叫卖声多好听啊。那个时候连买菜的也会吆喝。 哦，买菜的也吆喝呀？ 那一的没的，香油酱油老陈醋，两的没的羊肉，我要肥瘦的呀。 太棒了，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亲切的北京话了。 您怎么对北京的吆喝这么在行？ 我的上司说要善于交际，要广泛结交中国军政要不人，就要先从中国的吆喝开始学起。 哎，您的上司很懂心理学，他叫什么呀？ 土肥原贤二。 土肥原？大特务头子大战犯被绞死后，他的骨灰偷偷运到你们的靖国神社。 要下雨了，王桑王桑，来，我们进屋吧。 进屋，你真是原日本军士兵， 我的心脏跳得怎么这么厉害？ 上次见面我就看出来你是个鬼子兵。 1945年4月，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了腰。当时我正在一个小饭馆里吃一种叫骨丝的菜，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。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，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宽大回国。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。 你还是个战犯？ 我的军衔是少佐，是个监狱长。 监狱里关的都是中国人。 那个时候战争每天都在发生，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。 你在中国有没有杀过人？ 你不要问了，我说出来你会不愉快的。 不，我怎么知道？ 你也当过兵， 你怎么知道？ 我早就注意到了，你的坐立姿态都是训练有素的。 本人曾经是中国陆军铁道兵士兵，在新疆修铁路的时候学会的包饺子，用啤酒瓶子擀饺子皮儿。 哦，你的司令员是吕正操，他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，后来是八路军的将领。我们日军在河北第一次败仗，就是败在他的手里。 那是在河北的藁城 梅花镇，我的同乡就战死在那里。 你今天找我来，真的只是为了包饺子吗？ 我已经80岁了，在我告别这个世界之前，能把我一生的反省说出来，是很痛苦的，但也是很痛快的。 你当侵华日军的时候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儿？ 那是1938年。我们部队去摧毁八路军的一个山区兵工厂，遇到了顽强的反抗，仗打得残酷，老百姓坚壁清野都跑光了，没饭吃，没水喝。我们中队的一条狼狗受了伤，于是我们就杀了它吃。可是其他狼狗宁肯饿着，也不肯吃我们扔过去的狗肠子。攻占河北抚平县的日军抓住了罗一村的扶救会主任，砍掉了他的头颅，还割下了他大腿上的肉，剁成肉馅包了饺子，说是壮我皇军军威。这些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战争使人变得连野兽都不如啊。年轻人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这些事太残酷，我本不该跟你讲，可是你说你想听。 是，我想听，我想听你当监狱长时候所发生的事儿。 我永远忘记不了一个人，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0师机枪营营长，他是少校军衔。在一次与我们日军战斗中，他腿部中弹被俘，押到我们监狱，是1939年的春天。 少校先生，战场拼杀各为其主，我佩服你这位机枪营营长战斗到最后的勇士精神， 这是军人的天职。 如果是共产党的战俘，无论他是否回答我们的问题，最后都要被枪毙，而你是政府军军官，只要你回答我们要了解的问题，我就立即释放。 我知道。 好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们是通过什么渠道购买捷克军械和马克沁机枪的？还有弹药的储备数字，政府军其他部队的装备？ 我不会告诉你的。 你会告诉我？ 绝对不会。 人生最悲惨的莫过三件事：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妻，老年丧子啊。在你们的军官档案里，我知道你在河北沿县老家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，你又是一位孝子，难道你忍心让你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难道你忍心让他老人家痛不欲生吗？ 别说了。 你们佟麟阁副军长、赵登禹师长都英勇地阵亡了，他们的名字或许能够刻在勇士纪念碑上，而你呢，少校先生，纪念碑上不会有你的名字，因为你太渺小了，你们四万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你这位少校的尊姓大名，因为你们机枪营的官兵全死了，有谁会为你烧一张纸钱？谁呀？只有你的老母亲，在她快要咽气的时候念到你的名字啊。少校先生，还是回家侍奉高堂，尽享天伦之乐，不要再和我们日军打仗。 监狱长先生，你们日军什么时候撤出去？ 消灭蒋介石，消灭共产党八路军，消灭一切敢于抵抗大日本皇军的人，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，在亚洲实现大东亚共荣圈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完全胜利了才会停止军事行动。 那时候我娘是老亡国奴，我是小亡国奴，小亡国奴侍奉老亡国奴还有天伦之乐吗？ 你呀， 监狱长先生，我已经决定枪毙你。 这不是你的最后决定。 这是我最后的决定。 你为谁而死？为国为民。国已经破了，民呢？看看你们的中国人吧。 呸！你们他妈这败类，滚开！滚开！ 住手！住手！混蛋！你们把他两条腿都打断了，滚！ 嗨！那个中国少校后来说了什么？ 在他临死之前向我提出了两个要求：一，要面对枪口；二，要穿上他那件少校军衔的破军装。他说他是农家子弟，家里花钱供他上保定军校实在不易，他得到少校军衔也算光宗耀祖。我也是农家子弟，我的军衔是少佛，和他的一样。那时候行刑都是拖出去，唯独他，我命令用担架抬着，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。我们皇军崇尚武士，把他抬出去的情景至今我鲜明地记得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并点点头。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、平静和礼貌， 给我心灵极大的震撼。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，我杀了勇士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。他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他始终活在我的记忆里呀。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日本老兵隐秘的内心世界。有多少当年的老鬼子已经带着他们的秘密离开的人世，记录和整理他们对侵华战争的看法和今天的心态，将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。 王桑， 哎，大叔，你病好出院了？ 你的老板不在呀？ 不在。来，大叔您坐。老板他最近很忙，要去市一所，要去警察局。他，哦，对了，他去找您去了。 找我啊？ 哎，大叔，他是想帮你尽女儿的孝心。 我不需要他帮助。 大叔，您干嘛总躲着他呀？您不是他的父亲吗？ 他是个鬼魂 啊。 你小心点啊。 你胡说什么呢？ 也不能告诉你。 您随便吧，大叔。 王桑，你下了班有空上我那儿去聊聊天好吧？ 好。 谢谢。没保她是我的亲生女儿啊。可我怎么一看见他就犯病了。 大叔，您要没事儿您就回去吧。啊， 王桑啊，我听说你总打听老兵协会的人。 我决定采访他们。 那为什么呀？ 因为他们都是老鬼子。哎，大叔，听平田太太说您也当过兵。 我只当过上等兵。 那让我采访你吧，大叔。 不， 哎，您刚才说想跟我聊天。 聊天 啊？ 聊天好，不谈战争。 行，不谈战争。 不谈战争， 不谈战争。 你看看，我看报上说呀，有一个你们中国的运动员参加了我们日本队，他就说我一定要打败中国人啊。这中国人要打败中国人，我们日本人就绝对不会说我要打败日本人。 可你们日本人不敢承认错误。五年前你们长崎市长说天皇对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，日本的右翼流氓团体就给了他一枪。 哎，那场战争是一场噩梦。 大叔，您真的跟八路军打过仗啊？ 八路 啊， 八路不好，他们打仗不讲规矩，总是偷偷摸摸的干。有一天夜里我们正在睡觉，哎，忽然听见有枪响，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，结果一个人也没找着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刚刚躺下，枪又响了，我们又是全体出动，结果还是一个人没找着。中队长说睡觉，我们就睡了。刚刚睡着了，一颗炸弹在窗台上，咣！一屋子人呐，炸死了六个。我虽然没给炸死，可我这耳朵 都几十年了，现在还呜呜的响啊。这八路最坏最狡猾。 虽然你骂了八路军，我听了怎么那么高兴呢？ 你还是让我说起战争来。 哎呀，大叔，你再说两句。 大叔，你是谁？ 不是你说， 你狡猾狡猾的。你明天给我送一份盖浇饭啊，这是我新搬家的地址，给你添麻烦了。 我回来了。 王子，来了。大叔，这有后门。马上来了。 王子，千万别让美宝找到我。我拜托了，拜托了。 你小心点。您回来了。 门没锁呀。我跑了一整天的路，一无所获。警视厅、市一所我都去了，我就是找不到他呀。对了，市一所还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，说他两年之内就搬了三次家，现在我又不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。 平田太太，你放心，我能帮你找到你父亲。 真的？ 真的。 王嫂，你要是能帮我找到我的父亲，我会感谢你的。 别谢我，感谢你这两年对我的关照。 王嫂，来喝杯酒。 谢谢，白天为了工作学习不能喝酒。 我们日本男人都爱喝酒。王嫂，你呀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玩女人，我就不明白你跑到日本干什么来了。 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我是在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，那时候天天给人家办签证，每天有我几十本上百本的护照，这手都摸黑了。当时我就想，咱哥们儿什么时候到日本去溜达一趟，这不就来了。 那你到了我们日本有什么感觉呀？ 什么感觉？就一个字儿，累，往死里累。打工、上学，现在决定采访，都快累死了。你看我这两只眼睛像不像熊猫缺觉？ 没关系，今晚呀你就住在我家里，我保管你睡个好觉。 哎，别，晚上我还得回去写论文呢。 看把你吓的，你还说在中国当过兵呢。 这跟当兵可没关系啊。 那就是你嫌我长得丑不喜欢我。 你长得很漂亮，比山口百惠漂亮。 那你干嘛老躲着我呀？王嫂，其实我心里也挺苦闷的，我妈死得早，我爸他又不理我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疼我，没有人爱我。20年来我拼命的工作，就跟机器人一样，可机器人他没有感情，而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呢。没办法，我只有靠他来麻醉我自己。王嫂，自从我见到了你，我就像见到了我可以信任的男人。哦，真的，王嫂，我把你当做我唯一的亲人，可是你为什么老躲着我呀？ 平田太太，刚才你爸爸来过了。 真的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 他走了，他不想见你。 不行，我必须找到他。 平田太太， 可以吗？ 请进，小林先生。 平田太太，听说你在到处打听你父亲的下落。 是啊，你有他的消息？ 通过我们老兵协会，我找到了。他经常搬家，这是他最新的地址，这个是他经常去的医院。他好像病得不轻，你快看看去吧。 谢谢了，小林先生。 王桑，听说你要退学？ 你怎么知道？ 我还知道这学期的学费你还没交。 嗨，不是为了学费。 不管为什么，你都不敢退学。100多年前，日中甲午海战，世界海军排名第8的中国北洋水师，居然败给了排名第16的日本海军。为什么？从那时候起，918事变、77卢沟桥事变，大大的中国都败给了小小的日本。又为什么？就因为不学习，闭关自守，自以为是，一盘散沙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 知道吗？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，目前中国的教育经费大大的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，甚至低于刚果、几内亚，低于坦桑尼亚和印度。中国的基础教育和我们日本相比，至少相差82年。 这是真的。 记住，要想战胜对手，就得先拜对手为师。 拜对手为师。 小林勇是我最早认识的鬼子兵，他总歪戴着一顶黄军帽，横着走道。其实他是个非常和善的老头。我们在一起打工的时候，他每天早上还给我带一个面包。 你好。 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你好。 我想说你的记性不太好吧？啊？ 哦，是你啊。 就是图书馆，小声一点。 那天在大街上，你让我帮助一个老人。 哇，你那天力气可真大，一下子就把那个老人给背起来了。 你的力气也不小啊，拖着氧气瓶，抱着饭盒，等，跟在我后面跑。 你可别吓我了，那个饭盒是空的，氧气瓶也只有小哈巴狗那么大。我跟在你的后面跑，没跑多远，还把我的鞋子给跑掉了一只。 你是高中生？ 对，我读高三，我叫野崎由美子，请多多关照。 我姓王， 王军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是在鲸鱼电脑的登记录上看到的。 塞尤娜拉。 在我们老家，黄牛鼻子上才有环呢，怎么在鼻子上挂环不影响呼吸吗？ 耶，这个叫时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肚脐眼上有环，乳头上有环，就连舌头上都挂环呢。 舌头上挂环 啊？ 那吃面条不碍事儿吗？ 你别看他们这样，其实他们工作和学习都是非常努力的。 这些青年人追求享受，不关心政治，很让人担心的。 哎，那你们中国的青年人就不让人担心？ 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我去找几本急用的书。 哎，你看是这些吗？ 日本天皇的阴谋，南京大屠杀研究，马占山传。哎，这本书我在国内都没有找到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些书呢？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，我也天天都到这儿来看书。我发现你专门寻找日中战争的资料。 是。 有一次你还画了一张当年日军进攻南京的路线图。 后来找不着了。 你看是这一张吗？ 哎，怎么会在你这儿呢？ 你把它夹在一本还掉的书里了，后来这本书给我借来了，所以我才天天在这儿等你的。 谢谢。这上面怎么有改过的笔记？ 啊，我拿回去给我爷爷看过，他说你这好几个地方啊都画错了。 我只是做一个示意图而已。 爷，我们学校的地理老师可是教育我们，如果连自己国家的地图都画不清楚的话，那是一种耻辱。所以我们有一节课是专门用来画地图的。哎，你们中国的中学老师不是这样教育你们的？ 对不起，我没上过中学。 啊，真的？ 真的。 这怎么可能？ 小学5年级赶上文化大革命，该上中学的年纪去工厂当了铁匠。不过我们小学老师告诉我们，连自己国家历史都不清楚的人也是一种耻辱。我们中国的中小学历史地理教材上都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，你们日本教材上就没这方面记载吗？ 我们高中的地理历史教科书上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，不过文字都比较简略，不超过200字。哎，我奶奶倒是常说，爷爷当年在南京杀中国人是不对的。 你爷爷是当年的老兵 啊？ 对不起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我能不能去拜访一下你爷爷？ 我爷爷他人很怪的，我怕你会不喜欢他。 很怪？ 他这个人平常不大爱和人交往，你看现在都90年代了啊，他还总是这样。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才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。我觉得他好像活在另外一个时代里。 没关系，我只是向他请教一些历史的事实，你看可以吗？ 那就说定了，星期天的中午到我家。 中午？ 我想爷爷奶奶一定会欢迎你的。 谢谢。 王子，你真在这儿，可找到你了。 好，那你要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再见， 平天太太，你有急事儿？ 是爸爸，他又偷偷地跑出了医院，把自己关在小屋里，无论我怎么敲门他都不开，我怕他会死在里面。求求你帮我敲开爸爸的门吧。 好。 山田为什么偷了我的自己的女儿呢？直觉告诉我，这和山田参加侵华战争的那段经历肯定是有关系的。 山田大叔，山田大叔， 爸爸，求求您开开门吧。爸爸，我在电视网的寻人节目中找过您3次，当着数不清的电视观众，每次我都声泪俱下。爸爸， 爸爸，您是不是还在记恨我20年前私自离开了您？当时我认为只有妈妈疼我娇惯我，妈妈死了就没有人爱我了，我经常在半夜里流着眼泪喊妈妈。爸爸，没把我那时候不懂事不理解您的一片苦心呢。爸爸，女儿把您抛下了20年，实在是不孝，是大逆不道啊。其实您是爱我的，记得中学毕业我没有考上大学，您打了我一耳光，我蹲在屋角哭了，一抬头我看见了您痛苦的样子，那样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，你两眼发直，嘴唇颤抖，脸色苍白。哦，现在回想起来您是爱我的呀。 你快走开。 爸爸， 山田大叔， 爸爸，没把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 山田大叔， 我求求你， 爸爸，爸爸。 平田太太，请先离开这儿。山田大叔，走吧。大叔，他走了。大叔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您为什么不能原谅您的女儿呢？ 有谁能原谅我？ 您干嘛这么内疚啊，大叔？ 我信奉佛教，60年正好是一个轮回，我来世变不了人了。 大叔，我不懂佛学，但是我知道佛经里有一个词儿叫觉悟，悔罪也是一种觉悟。既然觉悟了，那佛祖为什么不能原谅你呢？ 我的罪孽深重，佛祖不会原谅我的。我活着是苦海无边，死了还要把我带走，带到那个最害怕的地方去。 哪儿是您最害怕去的地方？中国，对吗？你在那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，你不愿见到自己的女儿，就是害怕她知道你在中国犯下的罪过。 美宝她永远不会知道的。 那你为什么非要赶她走呢？ 她就是那个讨债的冤魂。 你在中国犯下的罪过怎么由自己的女儿来讨还？她并不知道啊。 1954年我被遣返回国，后来结了婚，生下美宝。他妈死了以后，我一心盼望他成才，可他只想当明星，不想上学。那年没考上大学，我绝望了，我打了他一个耳光，他蹲在那墙角上哭了。这情景，这哭 声，一下子把我带到了南京啊。那个时候我们都像发了疯的公狗，到处追踪你。我冲进了一家民房，在床底下找到一个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我一手把她揪出来，她跪在地上哭着求我放过她，我没放过她，我浑身发烧，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。后来她突然冲出去跳到水井里去了。我打美宝一个耳光的时候，美宝她就像我强暴过的那个小姑娘一样的蹲在墙角，一样的哭泣。就从那以后，我一看见美宝就听见那个中国小姑娘悲惨的故事。60年那个中国小姑娘的冤魂，她一直缠着我。我怕呀，我怕把我的灵魂再带回到南京去。王嫂，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？ 人死将化为一缕青烟，是没有灵魂的。可是对你来说，可能有吧。 王国，不要把我的灵魂带到南京去，不要。我 爸， 你又来了，你饶恕我吧。 他疯了。 不，他醒了。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那死亡的30万人，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？如果有灵魂，山田跟他们相遇将会是怎么样？难道佛真的能安慰犯罪者的灵魂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《我认识的鬼子兵》的上半部分。这部话剧的编剧呢是欧阳一兵，导演汪尊熙，剧中王军是由宗平扮演，小林勇由雷克生扮演，山下由丁孝义扮演，平田太太由吴宇娟扮演，铃木由宋轶扮演，山田由赵德成扮演，野崎由王英扮演，野崎由美子由江建慧扮演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主持人小英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部话剧的下半部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再会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落花流水，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。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牵着我的手，一同前行。关爱盲人， 让我 照亮世界。 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天是蓝的，整洁； 云是白的，纯洁； 树是绿的，充满希望； 污染是灰的，我讨厌雾霾。